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嘉陵关上，比比东望着天斗帝国的大军。 哼，天斗帝国怕了，全是骑兵，固然容易进退，难道对上我的魂师军团，他们还能发挥出骑兵的优势？传我命令，重装骑兵，重装步兵，八个军团关前列阵，圣龙军团出战。 遵命。 嘉陵关正面有四座关门几乎同时开启，四座巨大的吊桥在绞索声中搭上了足有50米宽的护城河，铿锵的盔甲声中，大量的重装士兵快速从嘉陵关中涌出。不过从阵容上来看，同样是重装兵团，这些从嘉陵关中出来的重装士兵就不像天斗帝国重装骑士团那么严整了。首先，因为他们都是来自各个不同的公国和王国，因此盔甲的制式就有所差别，和天斗帝国一律玄色铠甲相比，武魂帝国这边的重装士兵铠甲至少有10几个颜色，排列阵型的速度也要缓慢得多，显然是武魂帝国内部的调整还没有完成。一共4个重骑兵军团，4个重步兵军团，这已经是整个武魂帝国内部绝大部分的重型军团了。另一边抵挡星罗帝国进攻的关卡，因为以防御为主，并没有派遣重装兵团前去。天斗帝国20万大军在距离嘉陵关还有20里的地方停了下来，10个重装骑兵团一字排开，中央让出一条通路，在唐家军的守护中，实际是6000余名魂师出现在阵前，只不过属于唐门的那2000余名魂师与唐家军的装束一模一样。轻骑兵从两侧雁翅排开，从背上摘下长弓，竟然都是弓骑兵。另一边，武魂帝国8个军团直接在关前列阵，紧接着一支1000人军队从关中疾驰而出，他们没有坐骑，完全是跑步前进，但速度之快竟然不下于奔马。这10000人竟然在嘉陵关前一字排开，全部都是一身劲装，镜装上有金丝纹路装饰，背后一杆大旗迎风招展，上有2个金色大字圣龙。大师与唐三并肩而立，和他们站在一起的还有那位歌龙元帅。歌龙元帅大手一挥， 大军前进，弓骑兵准备进入10里范围后交叉遥射， 检查弩机，上机皇。 铿锵声中，唐家军士兵悄然摘下了自己背后的诸葛神弩，平放于马鞍之上，快速检查着，尤其是其中的弩箭以及机簧状况。检查完毕后，立刻上好机簧，一杆杆大旗迎风招展。在他们后方，天斗帝国皇帝雪崩亲率20个1000人军团为他们压阵，双方大军的距离不断接近。就在二者之间还剩余10里的时候，天斗帝国一方的10个轻骑兵军团动了起来，10支轻骑兵军团同时发动，万马奔腾，直奔嘉陵关方向冲去。武魂帝国一方距离圣龙军团最近的2个重装步兵军团快速合拢，挡在了圣龙军团前方，将手中的巨盾挡在身前。嘉陵关上，眼看着10万轻骑兵井然有序地朝着嘉陵关方向冲过来，比比东不禁皱了皱眉。 天斗帝国这些家伙想要自杀吗？ 尽管他对于兵法研究的也不算很多，但也知道轻骑兵冲击重骑兵和重步兵阵型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尤其是在双方数量差不多的情况下，简直与自杀没什么两样。就算这些轻骑兵是要以弓箭袭击，可他们面对的是全副武装的重骑兵、重步兵，弓箭几乎没什么作用，都用不着自己的圣龙军团有所行动。就在比比东心中疑惑的时候，天斗帝国轻骑兵军团已经冲了过来，他们在距离武魂帝国这边还有1里的地方时骤然转向，张弓搭箭，嗖嗖声中无数箭矢朝着武魂帝国这边射来，绝大多数是抛射，这样距离足够，而且他们的目标乃是9万敌军，根本不需要瞄准。 在轻骑兵们有意的行动中，更多的箭矢都是朝着圣龙军团的方向抛射而去。众步兵挡得了正面，但这从天而降的箭矢可就不是他们所能抵挡的了。一轮射完，轻骑兵绝不停留，一道道弧形带起漫天烟尘，凭借着马速，他们直接从侧翼划过，重新朝着本方而去。一轮骑射可就是十万支箭。天斗帝国这十个轻骑兵军团在武魂帝国面前充分展现出了他们极高的素质，十万大军奔腾游射，阵型却丝毫不乱。当他们盘旋一周回归本方时，天斗帝国大军已经又压前了五里。在漫天烟尘的掩盖下，仿佛他们像幽灵一般瞬间移到了现在的位置。 你们不是告诉过我说天斗帝国一盘散沙，军队懈怠，大多以吃空饷为主吗？这是懈怠的军队，那你们是什么？ 站在他身后的那些轻骑兵军团的将领们一个个噤若寒蝉，没有一个敢吭声的。眼看着那十个轻骑兵军团耀武扬威，阵容严整地给了自己一个下马威。比比东明白，这些年以来不只是自己在隐忍，天斗帝国也同样在隐忍。按照以前的估计，天斗帝国军队不过60万，而且大都没有什么实战能力。可眼前呢，摆在他面前的却是训练精良、补给充足的百万雄师。天斗帝国的军事力量就算和星罗帝国相比也差不了多少。 传令，圣龙军团魂环释放，进攻。 是。 这是双方的第一次交锋，士气必须要找回来。比比东知道那些王国公国的军队是指望不上了，真正能够依靠的还是自己直属的魂师。只要他们能够击溃天斗帝国魂师军团，那些收编来的军队捡便宜还是没问题的。灿烂的光华瞬间从武魂帝国一方亮起，10000名魂师同时释放武魂，那绝对是恢宏的一幕。数不清的魂环闪烁着白黄紫黑四种颜色，虽然与他们的军队一样参差不齐，但那骤然腾起的恐怖气息却令天斗帝国这边20万大军的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士兵们当然知道他们面对魂师意味着什么，高等级魂师一个大范围杀伤性魂技就能令他们成百上千的死亡，对付魂师就只有魂师才行。歌龙元帅看向旁边的唐三和大师，微微拱手， 接下来就要看两位王爷的了。 释放武魂。 大师点了点头，抬起右手，唐家军簇拥下的4000余名魂师也在同一时间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虽然数量要比对手少得多，但他们的动作却是整齐划一的，而且魂环颜色丝毫不乱。站在最前排的竟然全部都是7环和8环的魂师，他们虽然数量不多，但身上的魂环却弥补了本身数量上的不足。在他们身后才是6环、5环、4环还有3环魂师组成的阵营，绝大多数魂师都在3环到5环之间。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同时亮起的100座7宝琉璃塔，绚丽的宝光直冲云霄，它们位于整个魂师军团的核心位置。宝光闪耀之中，7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凝望远方，在他身边，剑斗罗、古斗罗两大封号斗罗护在身侧。这100名7宝琉璃宗直系子弟都是当年的幸存者，在他们身后还有另外100名7宝琉璃宗直系子弟尚未释放武魂。注视着对面的武魂帝国大军，他们眼中只有仇恨的光芒。嘉陵关上，比比东猛地一挥手，圣龙军团1000名魂师同时腾身而起，敏攻系魂师瞬间从两侧绕开，强攻系魂师、防御系魂师顶在前方，辅助系魂师在后方为他们施加各种辅助效果，控制系魂师紧随强攻系魂师，一个个魂技都已在准备之中。这些魂师按照修炼方向的不同分为数个集团，圣龙军团前方正中的数百魂师就是新七大宗门中的圣龙宗，每一名圣龙宗的弟子身上都覆盖着一层白色的鳞甲，身体健壮粗大，这是他们的武魂白甲地龙。 白甲地龙并不能算是真正的龙族，只能说是龙族的近亲而已，与当初的蓝电霸王龙家族相比还有着不小的差距，但他们也毕竟算是龙类，而且这圣龙宗在武魂殿的精心栽培之下高手众多，是直接从武魂殿分离出来组成宗门的，乃是新七宗的上三宗之一，这圣龙军团也就是以他们为名。圣龙宗旁边的一群魂师，史莱克七怪都很熟悉，在当初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上，他们曾经与这一系的魂师战斗过，那就是以防御和力量见长的象甲宗。象甲宗那些巨汉一个个武魂释放，在宗主天象呼延震的带领下，迈开巨大的步伐，跟在圣龙宗身边一起冲锋。毫无疑问，他们乃是圣龙军团的中流砥柱。尽管两大宗门加起来不到700人，但他们的战斗力无疑是最强的。不论是白甲地龙还是猛犸巨象武魂，都是最适合出现在战场上的，任何重骑兵也无法阻挡他们的前进。 分阵，泰坦长老、牛皋长老，你们各带唐家军1000，支援2000，其余士兵一字长蛇阵。 遵命。 泰坦和牛皋各自带着1000名唐家军士兵飞速而去，剩余的8000唐家军士兵飞快地横列一排，挡在中军魂师身前，一半下马，一半在马上，同时横起了手中的增大版诸葛神弩。唐门的2000余名弟子护在唐三大师和歌龙元帅周围，站在最前面的就是由玉堂与耀堂弟子两人一组形成的阵线，剩余2000名魂师以及大师麾下的4000余名魂师都在静静地等待着。 没我命令不得发射，我不在时以国师号令为准。老怪物，可敢与我去冲杀一阵？ 有何不敢？单打独斗在封号斗罗里我不行，要说这群战，谁敢说比我强？走。 老师，这边交给您和歌龙元帅了，对方最前面的这些魂师防御力太强，会影响到诸葛神弩的发挥，且让我们去破开他们正面的防御，我们走。 蓝浩王，你 歌龙元帅正想阻挡，但唐三却已经手持海神三叉戟飞身而起，在他身后史莱克七怪其余六人同时腾空，朱竹清带着宁荣荣，戴沐白带着奥斯卡，七人加上一个药堂堂主杨无敌，已经直接冲出了己方阵营。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